已经通过市级的供热服务管理平台派发至供热单位办理解决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到九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四，农历10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我们看到呢，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依然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早晚气温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那么这是天气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收费站京港高速进京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京华简背后的文明密码，10年8级冷门绝学京华简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多目光。11月17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8公布，其中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异籍。清华简究竟是什么？冷门的研究在今天何以不冷？今天我们就邀请清华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专家和您一起破译清华简背后的文明密码。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清华简是什么时期的文献呢？ A 战国时期， B 汉代，C 唐代。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专家为您来破解清华简背后的文化密码。这是战国时代的简了，那么因为这个现在保存在清华大学，所以又被简称为清华简哈，很有意思。一会儿专家来跟大家说一说，您知道清华简是什么时期的文献吗？哎呀，说漏了，哈哈，是战国，是汉代还是唐代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有大批丝路文物亮相国博，平民情怀平山御夫藏丝路文物展近日开幕，共展出平山御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200件套藏品和1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全景式展现了丝绸之路近3000年的历史面貌。通过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之间，欧亚大陆围绕陆上丝绸之路上演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平山御夫是日本当代大师级画家，以佛教题材绘画在日本画坛独树一帜。他长期致力于协助敦煌文物的保护。本次展览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6展厅持续到明年2月。中国美术馆则迎来了大批希腊当代艺术精品。 道之为物，由象及神展览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个展览展出的是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围绕文字和纸张等元素的馆藏作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说，希腊艺术为人类找到了美的起点，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宝库。希腊的当代艺术也是在希腊丰厚的人文历史基础上的新的创造。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17号。一城三代运河的回响书画摄影作品展正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办，172幅书画楹联摄影作品呈现出创作者们沿运河京津冀段多次采风后的创作成果，展览将持续到12月2号。考古方面，河北省武安市文保人员近日发现了一处摩崖造像群，经考证，这个造像群是唐代早期所刻。新发现的造像群刻在一处宽约2米4、高2米的石壁上，石壁的表面比较光滑，造像自左向右依次排列，一共有4龛。文物专家说，这处摩崖造像群符合唐代早期的造型和雕刻艺术，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研究济南地区佛教史增加了新史料。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最近出版发行。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这次出版的明代卷内容起自明嘉靖13年至崇祯17年，记载了有关衍圣公封袭、选官、朝觐、祭祀、修谱、设祖等很多活动的记录，对于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想让孩子阅读经典的家长朋友请注意，接力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少儿万有经典文库》，选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改编为通俗有趣的少儿版，让中国少年儿童通过经典著作吸取营养，开拓视野。《少儿万有经典文库》目前已出版《物种起源》《天演论》《国富论》《资本论》《山海经》和《本草纲目》6种图书的少儿彩绘本，另有《自然史》《天工开物》《共产党宣言》3种新书的少儿彩绘版即将推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听过人工智能演奏的音乐吗？26号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独奏家和美国人工智能乐团联袂演出了12首中外乐曲，这是音乐人工智能伴奏系统在中国第一次亮相。这次演出中，除了小提琴、长号、双簧管、萨克斯等传统西洋乐器之外，还加入了人工智能协奏的中国乐曲《长城随想曲》。和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相比，人工智能音乐是通过数据分析和学习，找到相对固定的模板，然后通过套用模板进行创作和演出。埃菲尔铁塔举世闻名，但是您能想到它的一段楼梯也能拿来拍卖吗？最近埃菲尔铁塔一段螺旋状楼梯在法国巴黎拍卖，以16.9万欧元，约合132.58万元人民币价格成交，买家是中东的一名私人收藏者。这段有25级台阶的螺旋楼梯高4米3，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建成后连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通道。埃菲尔铁塔1983年安装电梯，楼梯被拆除，分成了24段，流落在不同的地方。喜欢去海边旅游吗？一家知名的旅行网站评出的2018年世界50处最佳海滩。这家网站汇总了超过1200名旅游记者、编辑、旅行博主、旅行机构的意见后，列出了这份榜单。排在榜单第一位的是希腊的扎金索斯岛的纳瓦吉奥海滩，那里堪称与世隔绝的天堂，人们只能乘船抵达。最显著的特征是石灰石悬崖、白色沙滩和清澈湛蓝的海水。海滩上锈迹斑斑的沉船遗骸为这处宁静海湾平添了一份神秘感。排在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澳大利亚的白天堂海滩和菲律宾的埃尔尼多海滩。其他上榜的海滩既有冰岛的黑沙滩，也有巴哈马的粉色沙滩，各具特色。喜好美食的朋友一定对米其林餐厅不陌生。法国米其林美食指南日前发布了新版的日本东京米其林星级餐厅指南，一家新的3星级餐厅上榜，使得东京的米其林3星级餐厅达到了13家。 在2019版的指南中，东京凭借230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继续领跑这项纪录的世界之最。据报道，这230家餐厅包括了13家米其林三星级餐厅、52家两星级餐厅和165家一星级餐厅。这230家餐厅提供的餐食包括法餐、日料、中餐、意大利餐等等。说完了美食，再来聊聊锻炼的事儿。您还在纠结用哪种方式锻炼吗？德国的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举重等抗阻力训练，跑步在延缓衰老方面更加有效。无论是耐力跑还是冲刺短跑，和慢跑交替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研究结果显示，坚持耐力跑和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志愿者，核糖体蛋白酶活动增加三倍，白细胞端粒延长；坚持举重训练的志愿者就没有变化。端粒有保护染色体的作用，还被视作衡量细胞衰老的时钟。老年人体内的端粒往往比年轻人短，看来想要延缓衰老，跑步比撸铁更见效哟。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昨天正式上线，消费者可以通过网页、手机 APP、微信等多种渠道来便捷的投诉。对待手机里的 APP， 大家要长点心了。昨天中消协发布了10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情况，金融理财、邮箱、云盘类 APP 评分相对比较低， APP 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中消协呼吁消费者不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点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不装来历不明的 APP， 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信息泄露，要留存相关证据，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依法主动维权。考公务员的朋友注意了，2019年北京市公务员招考报名将在30号，也就是明天结束，报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想要赏花的朋友还是有好去处。北京植物园的热带植物温室里，兰花和雨林植物等等目前正值观赏期。北京电台即将公开选拔第四届广播评议员，您将有机会定期发表评议意见，促进节目质量提高。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稿件字数不限，要求言之有物，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稿件征集从今年的12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截止，最后根据稿件质量评选20位广播评议员。广播评议员既需要定期完成评议任务。参选的稿件请您发送到电子邮箱 abc@rbc.cn， 并且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详情可以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6566-1566。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方华。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新结婚时代》这本书。接下来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小说讲述了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个性婚恋。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溪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之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他家，找顾小溪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溪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溪第二次怀孕并且习惯性流产后爆发。此后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却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价值、处事等观念发生争执。婚姻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事情，但切实的生活当中无法沟通的城乡间的鸿沟和由此引发的一次次争吵，令双方疲惫不堪。顾小溪的漂亮同事简佳 与大款男友分手，此后呢，认识了比自己小的顾晓曦的弟弟顾晓航。这对姐弟恋同样面临着诸多来自世俗观念以及他们自己心理的挑战。顾晓曦的母亲因为常年劳累去世之后，她的父亲一下子失去了生活重心，随后与来自柠檬山区的保姆产生了感情。多种个性婚恋在整部小说里起伏跌宕，矛盾层出不穷。顾晓曦和何建国两个原本相恋的爱人，因为各自家庭的原因分分合合。顾晓航、简佳两个有着鲜明个性的年轻人，又从相互认识、相互理解、排除千辛万难走到一起。而顾晓曦的父亲黄昏恋也是此部小说当中极其曲折意外而又精彩的一幕。我觉得书中有个段落尤其能够反映出婚姻当中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书中是这么写的，那时候顾晓曦还不知道什么叫回报，等她知道的时候才发现妈妈当年这个词用得太温情脉脉了。那哪叫回报呀，说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也不过分。建国欠的是养育之恩，你说怎么还吧。顾晓曦这才知道，你不嫌贫爱富，你自食其力，你白手起家，那是你对家的看法。在你的概念里，你的家是你和他两人一起努力，不要说丰衣足食，就是宝马轻裘也指日可待。可惜在何建国的概念里，家不止他和他，还有他爹妈、他哥嫂、他哥嫂的孩子，以及无数顾晓曦认也认不得的祖祖辈辈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叔叔大爷、三姑六姨。最后呢，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的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的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清华简背后的文明密码，十年八级冷门绝学清华简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多目光。11月17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公布，其中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异籍。清华简究竟是什么？冷门的研究在今天何以不冷？今天我们就邀请清华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专家和您一起破译清华简背后的文明密码。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清华简是什么时期的文献呢？ A 战国时期， B 汉代， C 唐代。 哎，这道题呢，朋友们是否知道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冷门绝学清华简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多的目光。11月17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公布了，一共发布了107枚竹简和8篇简文，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异籍。清华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于经学史如此的重要？冷门的研究在今天何以不冷？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邀请专家和您一起揭开清华简背后的文化密码。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教授刘国忠。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哈。那么清华简这个消息呢，我们节目的资讯里也一直是在关注。那么刚才我也说到了，最近发布的实际上是清华简八第八集了哈。大家呢可能从新闻里头也关注到了，学术方面对它真的是特别的重视，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其实也很好奇，想知道究竟什么是清华简，这个简为什么是以清华大学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好啊，清华简呢是指啊 清华大学在2008年入禅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就是战国时期人们书写的。这批简呢，那个总数大概有2500枚左右啊。主要的内容呢，都是一些当时人们阅读的书籍。而且是主要以儒家的经典和历史著作为主，这样的一些书籍啊。那么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材料啊，过去早已经失传了2000多年，所以现在我们有限在这地下呢重新挖到它们，所以呢这个就受到了 大家非常关注。 对， 2000多年的书我们又翻出来能再看一遍。 对， 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社会形态是什么样，他们怎么想的，真的很好奇。 是。那么它为什么叫清华简呢？这是以这个它的入禅的单位来命名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对竹简的命名有两种。一种是以它的出土地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秦代的云梦睡虎地的秦简，因为它出土地点是在湖北云梦一个地方叫睡虎地，这地方出土的，所以叫睡虎地秦简。那我们还有知道那个比如一批非常有名的战国简叫郭店简，在湖北荆门的郭店，郭店村啊在出土的，所以叫郭店简。这是以它出土地点， 从哪出土的就叫它什么名字哈。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因为如果是不知道出土地点，就往往是以它的这个收藏的单位来命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叫上博简。上博简呢是指上海博物馆在1994年那个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买回来的一批竹简，所以因为不知道出土地点，所以就把它称为，因为它的收藏地点是上海博物馆，我们就称它为上博简。那么清华简呢，就是因为它的收藏单位呢是我们清华大学，所以就称为清华简。 那这个简知道是从哪儿出土的吗？这一批竹简？ 具体的出土地点不太清楚，因为这些简是被盗掘的。盗掘以后呢，走私到了香港。然后呢，我们清华的教师们听说，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那个最后呢，就跟学校领导汇报。后来学校领导呢，就请那个校友捐钱，把这些简买了一回来。回来以后呢，再捐给了清华大学。 这是2008年的事儿。 对，2008年7月15号入禅的。 您记得好清楚啊。当时这一批竹简买到了，把它这个捐赠回这个母校，还是挺轰动，有2388枚哈。 对，就是我们一开头在那个就是拍照的时候呢，那个按照那个编号呢，总共有2388枚。后来在一些那些碎的过去认为没字的一些残片，后来又发现有文字，那么加起来的话呢，大概有100多枚，所以总数大概在2500枚左右。 哦，就后来又把一些残片又拼在了一起。 对。 哦，清华简。那么从2008年入藏之后，其实你们就一直是在不断的做研究哈。 对，就是清华简，从清华简入场的那天起呢，我们这个就一个团就组织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后来就成立一个机构，就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那么这个中心等于是随着清华简入场啊，那么建立了一个机构。那么今天也正好10年了啊，所以我们在那个2018年的11月17号啊，那天在公布的清华简八的时候呢，也就隆重的一起纪念这个清华简入场和我们中心成立10周年啊，这么一个纪念大会。 哎，那刘教授，您接触这一批竹简是从最开始吗？清华简还是后来加入的？ 我是从清华简入场的第一天开始就全程参加了这个方面的工作。 怪不得对于每一个日子节点哈都记得这么的清楚哈。跟这一批竹简打了10年的交道了。 是。 应该说越看越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哈。这样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清华简，它是那种竹简。真的，就以前古人在这个做记录的时候，过去那个书都是这种竹简的，哗一下翻开是吧？ 是，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这个中国这个先秦时代一个思想叫做墨子，墨子呢，他这个在墨子的书里头呢，有2次提到一个词叫书于竹帛啊，叫竹简和帛书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实际上是竹简。那么另外还有帛书了啊， 帛书实际上就是丝织品， 丝织品，对，这些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流行的、最普遍的一个书写材料。 那应该说简会更流行，竹简，因为它便宜啊。 对， 丝织品也太贵了， 非常贵啊！那只有一些这个贵族啊才可能接触到的，才可能使用的。 而且丝织品实际上薄也不好保存，还真不如竹简，是吧？薄现在肯定都碎的粉粉的，都没法弄了，都。 对对，在我们出土的薄的出土量要远远少于竹简。 嗯，就是咱们最早之前是甲骨文。甲骨文就记得那骨头上啊，或记在什么各种的东西上，然后后来就是竹简，然后之后才有了纸张和印刷术哈。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都是靠竹简来记录。 对对，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的竹简呢，虽然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啊，战国时期，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文献的记载来看呢，我们用竹简的时间呢，应该说远远早于这个战国时代。 哦、 实际上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商代的时候，有甲骨文啊、 嗯， 但是呢，除了这个甲骨之外，当时最常用的这个书写材料应该是竹简。 哦，就是甲骨和竹简是并存过一段时间。 对对，甲骨呢，它是一些特殊的一些文物，因为它是那个商朝的国君和贵族占卜的时候使用的一些那个材料， 也是个高级东西。 对对对，那么一般的这个当时，比如说我们叫有史官，他做记录的话呢，他所使用的呢，实际上是简。 嗯， 我们知道当时的史官称为作册，所谓册啊，就是我们这样册子呢，实际上是一根一根的简，然后拿那个绳子给它编。那个绑起来的这么一个字、啊、所以这个象形字、 嗯、 那么呢当时的史官称为作册，可见当时呢他们是用那个用所谓的册，也就是用竹简来进行书写的啊、 嗯。哎，我们这儿有一位老朋友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他说清华简就是今天的纸质书籍，所以现在人们在收藏中都喜欢纸片子的搜索，就是保存历史信息。他说这是我个人看法。 就是简的使用呢，要比我们说的纸张要早得多。就是大概在商代，也就是距今1500-1600年吧，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使用这个简作为的书写材料，而纸张的话。到东汉时候才比较成熟，经过蔡伦的改进造纸术之后，那么那个纸张才慢慢流行起来的。所以简的出现呢，要比这个纸张呢，大概要早将近差不多1700-1800年吧。 所以并不是贵的就好，您看那会儿帛贵吧，那会儿甲骨贵吧，最后能留下来就是便宜的竹简书，是吧？能传世2000多年传下来，那是不容易的。 对， 哎，国外有没有和清华简时代类似的，或者是形式类似的这张记录的这种？文物呢？ 嗯，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文字啊，就是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上头。 嗯、 那么这个咱们中国呢，像这个汉字啊，那么我们是主要用竹简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甲骨啊或者青铜器上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文字。在中国的这种书写习惯啊，在造纸术之前，它是这个这样的一些书写材料。而国外的话呢，他们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书写材料，但是不同的地区所使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啊，这个在古代的埃及，那么埃及地区呢，它是使用那个纸草，就是一种那个 纸莎草， 对对对，就纸莎草、 嗯、 就是在那个尼罗河下游地区生长的一种植物， 是 把那种植物加工以后来作为书写材料。 嗯， 那么在这个两河流域，它是用所谓的泥板，就把泥土加工了一块块的木、一块那个板啊，板状东西 叫砂纸草，对不起，砂纸草 也都可以啊，都可以。对，那个这样的话呢，那个就是它是拿把字呢是写在这个泥板上头。 嗯，好，那么有关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我们马上继续回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

此后，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这批竹简。自2011年初发布第一级研究成果以来，清华简的整理报告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推出。目前清华简第九级的整理工作也已经启动。经碳十四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有约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数都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这就是所谓的朱丝兰。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没有经过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清华简是战国时期的竹简文献。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以下哪一项不属于五经？ A 诗经， B 尚书， C 论语。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清华简是什么时期的文献呢？其实刚才刘教授已经说了，是战国时期的竹简啊。我们答对的朋友呢也不少，我来看一看啊，应该是 A 呀。最早答对的是一一，然后红十字、红生、新宽体盘、田耕、牛仔、一星半月、明妃经、邓经等等。所有回答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还有很多哈，我就不一一再提及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是说以下哪一部是不属于五经的书，诗经、尚书还是论语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11月17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公布了，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一集。清华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于经学史如此的重要？冷门的研究在今天何以不冷？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刘国忠教授带我们一起来揭开清华简背后的文化密码。刘教授，您刚才说到了清华简呢是2008年7月15号入藏的清华大学， 对， 也是一个大日子哈，所以你们尤其是跟这些简相伴了10年的研究人员记得特别的清楚。那么刚才您也说了，是一位校友捐赠给母校的。那么清华简10年之前刚刚来到你们学校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它是什么样吗？ 好的啊，那个清华简本身它是原来是被盗掘走私到香港，后来那个我们校友后来捐资以后呢，那么清华就从那个香港把这批简呢买回来啊，买回来7月15号入藏。那个入藏那天是一个下午，那天非常非常热啊，非常热， 七月份吗？ 那个对，当时这个运送竹简的车啊，从这个机场把这个简呢运回到学校以后，然后就那个清华大学临时找个库房呢把它放起来。那么当时竹简刚到的时候的情景呢，它是装在一个箱子里头，一个纸箱子里头啊，那个里面。那么这个箱子里面呢，这个简呢它是有两种的包装方式。一种的方式呢就是它是拿那种塑料桶，就是类似羽毛球桶的那种塑料桶，就是那个比较比羽毛球桶呢会长一些，宽一些， 把那个简一把塞在里面， 一把一把塞里头，然后那个在那个外面呢用保鲜膜给它裹起来，裹起来以后呢，在保鲜膜的周围啊，那个塞上棉絮啊、毛巾啊之类来保护的，然后两头呢再用那个透明胶给它密封起来，这是一种那个 保存方法。 对对对，另外一种呢，它那个简呢是拿现代的竹片，现在的就是新鲜的竹子的竹片砍下来以后呢，那个做一个衬托，再把简呢放在那个一只一只的简呢放在那个竹片上头，也是 拖着它， 对，也是拿保鲜膜包着，包着，然后两头呢拿那个透明胶给它粘上， 为了卖个好价钱是吧？ 对，他就为了展示用，因为他那个古董商有些简单，因为他要兜售的话，他拿一些样品给人看，所以这些属于那种样品，那个的。但是这种样品，因为他经过这么处理以后，他就受到 比较大的损害，所以这种碱呢、保存比较差一些。 就当时保存的不好，拿那竹片垫着什么倒不好是吗？ 非常不好，因为什么呢？竹碱本身虽然那个在地下能够保存下来，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地下时候浸泡在水里头，就比如像湖南、湖北那些地方，它地下水位很高，这样的话呢，那个碱呢就在地下时候浸泡在水里头，但是当地的那个土啊是所谓的青高泥或者是白高泥，它透气性特别差，那么尤其它那个埋的墓葬的时候，它上面还用夯，那个用给它夯得很结实，这样的话它就等于就密不透气了，所以这个在地下水进去了墓葬里头以后呢，它那些水里的氧气呢，它很快就被那些微生物 就消耗光了 ，消耗光了，它新鲜的氧气进不去了，进不去以后，那些微生物呢没有氧气就死了，这样的话，整个墓葬呢，它是属于一个这无氧的状态， 密闭状态， 对，就类似一个大罐头，所以这样它能保存下来。但是虽然那个能保存下来，但因为在水里浸泡了2000多年以后呢，它是很糟朽的， 对， 所以你知道一碰就容易毁坏，那么打个比较形象的比方，就有点像我们煮熟了的面条，宽面条，大概那个样子。 哎呦， 所以你只要一碰，它就会受到损害。而且碱上的这个字呢，它是拿毛笔沾着墨写的，所以你只要一碰呢，也会把那个墨迹给它碰掉了。 哎呀，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种碱本身是非常娇嫩的一种文物啊。所以它经过这么把现在的竹片垫在下面以后，这个经过人工的这个加工以后，大家这些碱呢就受到损害就比较大一些。 哦，说当时来的时候，这个竹简的含水率是400%。 对， 我昨天一个劲儿的说，400%是怎么个含水率啊？就泡在水里面是吧？ 对，就因为我们如果把新鲜的竹子的含水率说100%来看的话，那么这个竹简呢，这含水率400%，就是它是长期浸泡在地下，它里头那个竹子里头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啊，它都降解了，所以看上去是一根的茧，但里头呢实际上都充满了水，所以它的含水率就特别高， 所以那些这个古董商就把它用那个新鲜的竹片拖起来，但是那个新鲜的竹片说反而给这竹简带来了损害， 对， 带来了那个细菌是吧？ 是，因为竹简的泡，我们新鲜的竹简在那个泡在水里头了，它会发霉，会有霉菌，这种霉菌对竹简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运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霉点的， 有霉就是发霉的很厉害。 哎呦，那当时怎么来整理呢？又这么脆，又这么软，又不能碰， 是 急死了。 当时我们就是拿那种那个就是。医院里头用的那种搪瓷盘，那个把在搪瓷盘里倒上水，然后把碱呢一根一根碱呢就轻轻的移到那个搪瓷盘里头，泡在水里头，然后把上面的那些霉点啊，还有一些脏的东西啊，就拿着呢女士画眉毛那个小画笔，一点一点的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它清理掉，清理了以后呢，然后再把那个竹碱呢浸泡在一些化学药水里头，那么进行杀菌，那么这个。就 把霉 菌杀菌以后，然后再把那霉菌给杀死了，这样的话呢，再转移到那个蒸馏水里头，那个长期的保存。 还得泡水里了， 必须被泡到水里，离开水它就不行了。 为什么呀？ 因为碱本身我们刚才说它是非常糟朽的，这个只要一拿起来它就断了。再一个是一个，另外呢，这个碱呢，它如果是一旦离开水以后，它马上就变黑变形。就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样品，那个样品就是当时因为那个古董商长期拿着兜售的时候给人看，那个碱呢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就是完全是黑乎乎的一根黑条啊，然后上面一个字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以为那个碱已经弄丢了，后来通过红外的照片，红外 照相以后呢，才把那上面的字给它照出来了。 哎呦，好难呢。那么您参与整理清华碱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整理过程里头，应该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因为这个碱本身啊，它是这个2000多年以前的东西啊，一个是在整理保护非常非常难啊。刚才说你不能对它有任何损害，但是你只要轻轻一碰，那么上面的这个碱就会损害，而且呢上面的墨迹也会丢，就是在这个保护方面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另外整理工作里头也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些碱本身它是一个2300多年以前的这个当时的文字写的。那么这种文字呢，是因为这个简本身虽然是被盗掘的，但它出土地点肯定是当时的楚国。那么当时楚国有自己的文字，我们现在称为楚文字。 为什么能确定是楚国呢？ 因为别的地方不太容易保存下来，就是这种碱、 特殊的地理条件、 对对，要湖南湖北这一带的这种环境才能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的碱呢，目前所发现基本上都是楚碱，这是一个。另外上面的文字，根据文字的特征，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楚文字的。这种楚文字本身，它在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就把这所以说这个用小篆统一文字嘛，在统一后，这个楚文字呢，就属于是被废除的， 消失了就后来哈。 所以在此之后，这楚文字就消失了，成了一种死文字了。所以文字上的识读的话，我们现在过了2000多年以后，重新来认识，然后能这个把它给写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 所以说大家就很好奇，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把它从这个就是海外给购回，然后又这么大的力气来这个保存它，这个青花碱它到底有多重要呢？为什么呢？这么看重这一批碱呢？ 好啊，青花碱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整理吧，那我们现在知道呢，它都是一些书籍。那这里头我可能要说明一下，就是书籍和那个，就我们现在出土的简一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书籍啊，就当时人们阅读的各种各样的书啊，另一类呢就是所谓的档案资料。就是比如一个地方的户口本啊，或者比如发工资的工资单啊，或者就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的文件，或者、 那会儿也有这个， 对，很多的啊。这我们出土的大部分的都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文书档案资料，包括当时的法律等等啊，这些是一大类。另一类就是古书啊，所以两大类。那么在古书里头呢，那么我们青花碱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以这个我们知道古代呢，它那个图书分类有所谓的金石子集啊，这个四部啊的分类方法。那么这个四部分类方法呢，如果按这个四部分类方法来看呢，我们青花碱呢主要是属于儒家的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啊，所谓的金史类书为主的、当然也有一些纸类啊，还有其他的书，但是那两类是占绝大多数。那么特别是儒家的经典，我们知道那个是在中国后来的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啊，一直是起到主导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发现了大量的跟这个儒家经典相关的一些失传了2000多年的文献。那这我们就对于研究这个早期的这个儒家的思想，还有儒家的经典，它的流传过程。这样的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外一类就是史书，史书呢，我们这个青花碱的一些史书，它的记载的内容也是这个就是过去我们传世的古书里头没有记载的，或者呢记载有错误的。那么通过我们青花碱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把过去大家不太清楚的或者理解错了的这个历史呢，给它纠正过来。 所以说这里头研究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会儿来跟大家接着说。那么现在青花碱的他的家在清华图书馆老馆的4楼，是吧？ 对，我们是建立一个临时的库房。但是呢， 是一间戒备森严的库房，说是 是。那个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国家就正式决定给清华大学建一个竹简保护大楼。那么这个大楼现在已经建好，目前正在做这个室内的装修。 等到马上要搬过去了。 对，到2019年我们就要搬到新的大楼去。那时候呢，这个清华碱呢就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保存的这个库房了。 那么清华碱就是。就它的保存的这个库房其实是要求是比较高的哈， 是要恒温恒湿， 恒温恒湿， 对 啊、还要泡在这个蒸馏水，泡在药水里，还不是蒸馏水吧？ 目前 就是蒸馏水哈， 就是蒸馏水，因为那个我们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去这个检查这个竹碱的情况。 好，那么到底这个青花碱上写了些什么？经过10年的研究，又有哪些发现呢？一会儿来接着说，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青花碱背后的文明密码。45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以下哪一项不属于五经 ？A. 诗经 ，B. 尚书 ，C. 论语。 那么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刘国忠教授，来为我们揭开青花碱背后的文化密码。说到青花碱背后的文化密码，网友铃兰说，我就很好奇，这青花碱上到底写的是什么文字？专家直接就能看懂吗？是怎么研究这些竹简的呢？我先问问，就是这个竹简清理把它弄出来一个个，那个就经历了很长时间是吧？ 是，这个青花碱呢，我们刚才说啊，它 现在像我们知道它总数大概2500枚左右、 嗯、 那么这些茧本身在我们那个刚把它那个从那个古董上的接手过来以后，它实际上它是一片散乱的，就、 嗯、 这种散乱实际上在地下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状态、 哦、 因为竹简在地下泡了水里头以后、 嗯、 它那板竹简的绳子已经断了，朽烂断掉了、 哦、 所以它地下的时候就全部就散乱了、 哦、 散乱以后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杂乱无序这么个状态、 嗯、 所以我们这个拿到的这些茧呢实际上是一堆，就是一堆这个 一堆竹片子，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拼图的、啊、一堆的那个、 哎、 对对，那一堆这个碎片你要怎么给它恢复原状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是就是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因为有些茧比较断了、 嗯， 我们要想办法给它拼接起来。 谁跟谁能拼一块？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前后的顺序，那么哪个茧在前面，哪个茧在后面，哪个是这一篇，哪个那一篇呢？这里头呢是需要这个非常细心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去那个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给它尽量给它拼接起来，这是一个情况、 哦。 另外就是他们上面的文字， 嗯、 刚才说这个楚文字，楚文字呢，因为它已经那个。有2000多年里头没不再使用了、 嗯、 那么上面的文字呢这个在后来是一直大家都对它的了解的是非常少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我们过去不认识的或者不懂的字那么把它解读出来解读出来以后呢再把这个内容再给它复原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要费很大的这个心力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啊一起在做这个整理工作 最先要确定的就是上面写什么字儿楚文字 对 哦，这个其实倒还不是太难确定，这个应该是有据可依的，是吗？ 不太容易， 也不容易。 这个楚文字的研究啊，应该说在过去是、 嗯、 过去就是在2000多年里头大家都不认识的， 嗯， 一直是到了这个咱们20世纪20年代的前后吧， 嗯， 那个、当时出土了一些楚文字的一些铜器， 嗯，那就1920几年的时候哈， 对对，20年代的事情，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开始呢，就是对这个楚文字有些了解，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头呢， 哦、 这个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些楚文字呢是了解非常少的，因为过去出土的楚文字的东西啊，材料很有限， 嗯， 比如说铜器上有几个字啊， 嗯、 或者这个印章啊等等啊，或者有一些这个陶器上或者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些。比较零散的材料，那么出土的这个上面的文字呢，也是这个很少的，所以这样的话要破解这种文字的话，非常的困难。 嗯、 那么这个到我们这个像青花茧这一类的这个文字， 这么大量的字， 对它的这个出土之后，那对我们楚文字的研究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嗯、 因为青花茧我们说了都是一些古书、 嗯， 那么有些古书它有传世本的。比如说《尚书》的一篇叫《金藤篇》，那么《金藤篇》是建于我们现在保存今天的那个《尚书》里头。那么，但是我们《青花茧》里头也有这一篇，当然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的情况还是差不多的。 哦、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照， 嗯、 一对照以后，有些字过去我们不认识，那这样一对就可以对出来了。 哎呀， 而这种对出来以后，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楚文字、 嗯， 因为楚文字呢也是从甲骨文这个金文那么发展下来的， 嗯、 所以你。把这个比较青花茧上的一个楚文字认出来，那可能影响到是甲骨文、 嗯、 或者是金文里头相关的字形或者一堆的字，可能都可以解决、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竹简这种文献，你解决虽然解决看起来是一个孤立的字，可是它解决可能是一连串的，这或者对整个历史怎么的文明的密码的解释啊，都不一样的。 好棒啊、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青花茧发布的现在最新发布的是第8集， 对。 从第一集开始，哎，我就很好奇，你们是先把它这个分类，再认这些是什么文章，还是说是就是一个人管一堆儿怎么弄呢？ 是这样，我们这个茧运来以后呢，后来就那个因为秦琪的保护以后，后来就开始拍照。把所有的茧2000多枚的茧都要拍照、 嗯、 拍了正面的照片背面的照片都拍了啊拍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编联就是说我们想把这比如这一类茧啊这是大概属于什么书那些茧大概什么书作为大致的分类然后大概的给它呢排下序、 嗯、 这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做完这个之后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前期的这个整理的情况呢就开始呢就说我们要开始出这个整理报告啊就刚才说、 嗯、 你刚才说要抄第八集就是要整理报告那么这个工作本身呢就是我们是首先就是挑选 嗯 我们挑选的时候是一个原则叫什么先易后难 啊、 先挑容易的 那肯定的要不然的话什么都认不出来了 是是是我们说的容易的是意思上就是我们有一个是它的那个文字比较完整的就因为有的它长段的很厉害但是不容易拼接、 嗯、 这是一个所以要找文字比较完整的另外找什么就尽量能够跟传世的古书能够相对照的 哦 那这样的话这个整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 嗯， 那么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那么一级一级的做整理。 嗯， 那么每一级整理过程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一个团队有十几个老师做， 嗯， 那么比如说这个张三做这负责这一篇，李师负责那一篇，先安排一下分工啊。 嗯， 分工完以后呢，这个受接受任务的老师呢，先做一个大致的这个整理，整理完以后呢，再拿到这个我们的一些讨那个会上来一些讨论啊。 嗯， 他把自己这么整理，这个字怎么认的，他怎么或者这个这句话大概什么意思？ 嗯， 他有一个这个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那么每个老师呢，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啊，那么对他的这个整理啊，他比如说这个拼接的对不对，对这文字认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对他理解对不对啊，大家一起给他提建议。那么这个老师那个接受大家的这个建议啊，继续修改后再拿来讨论，我们再给他提意见，然后经过多次的讨论，最后由全书的主编啊，就李学勤先生，他最后来定稿。那这样子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都要每一集整理报告都要经过三遍的这个集体讨论，然后再请主编啊再进行最后的定稿。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发挥了呢这个团队的这个力量和优势啊，这样的一个，所以每一集的整理报告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成果。 那每一集大概会整理出多少内容的东西呢？ 我们主要是根据它那简的数量，一般来说呢，每一集的这个简呢，大概整理100多枚简吧，啊，所以我们大概是确定个总数啊，然后呢来选那个篇啊。 哦，100多枚。 对，100多支啊， 100多支，也亏的那会儿是文言文比较高度凝练啊，100多支， 是 是，那。到现在8集，我们已经整理出多少文章来了呢？ 大概整理出了差不多有这个900多支简吧。 900多支简，不是多少篇文章有没有数呢？ 大概30多篇。 30多篇， 对。 网友火凤凰就说我看到新闻里说新的清华简政委了上书，说上书不是儒家经典吗？难道有假吗？ 是这样啊，尚书我们知道是上古文献的汇编啊， 嗯， 这个相传是孔子编的，总共有100篇啊， 100篇。 当这个百篇的尚书呢，在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被烧了啊。被烧了以后呢，那么在东汉这个在西汉初年的时候，这个朝廷费了很大的力气到民间去征求啊，征集这些图书。那么当时有一个叫福生的一个学者呢， 嗯， 那么他把他自己珍藏的这个尚书就给找出来了。 说是当年他自己给背下来了是吗？ 他 还有各种说法， 对对对， 或者藏在墙壁里都有。 对，他后来把自己这个珍藏的这个尚书找出来以后呢， 嗯， 总共有28篇。 嗯， 后来他就用这28篇来这个教学，也献给国家啊。那么这是因为。当时这个福生呢，他是用汉代，就西汉的时候他已经通显是隶书了啊， 嗯， 所以他是用隶书整理出来，这就称为所谓的经文尚书，就现在的文字写的这个尚书， 他 就说经文尚书啊， 嗯， 那个这是这个经文尚书这28篇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汉景帝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曲阜啊，这个孔子这个故宅，孔子故宅的墙壁里头呢，又发现了一批这个竹简。那但是那个竹简呢，是这个应该是孔子的后人在这个秦朝焚书的时候藏在墙壁里头，怕被烧了嘛，就藏起来了。 嗯， 藏到到这个汉景帝的时候，这些简呢被发现，里头也有尚书。这个尚书在那个福生那个所那个传的那个28篇之外，还多了16篇。 嗯， 因为这16篇是等于是秦以前的文字写的， 嗯， 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啊。 嗯， 这古文尚书也是真的。也是这样，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古文尚书呢，这个后来在那个西晋灭亡的时候，这古文尚书后来就全部就失传了。失传以后呢，后来到东晋的时候，东晋时候呢，有一个就是一个姓梅的啊，就梅花的梅啊，一个姓梅的一个学者呢，又给朝廷献上一部这个尚书，里头在古文尚书呢，那么这个有经文尚书、古文尚书啊，咱两个都有的。但是那个古文尚书呢，跟原来汉代所发现的古文尚书不是一回事 啊， 不是一回事，对， 嗯， 就他献给朝廷，他也有古文尚书，但是又不是一样。 嗯， 那么这个古文尚书到底是真是假？ 嗯， 到从北宋以后，学者们就开始有这个怀疑了。 啊， 对对对，后来经过这个1000多年的这个学者反复的讨论，最后确定呢，这个东晋时期这个传的这个所谓古文尚书，很可能不是真的。 啊，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政委啊或者什么，全是。 讨论的就是这一批东晋以来、这一批的古文尚书的真假， 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对对，是这个问题。实际上，那个福生所传的28篇尚书，那是真实无误的，这没有问题的、 那这次这个就是对于清华姐的研究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尚书到底是。就是发现了哪些情况来证明了这本书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所以就是要分两个问题，就古文尚书、就尚书，我们现在传世的尚书分为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这古文尚书因为是东晋以后这个才出现的、那些尚书我们说它是伪的，是假的。那么那个别的那个福生传的今文尚书，那个没有不是假的。 所以您说， 那个古文尚，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尚书里面正好有一些篇，是和古文尚书的篇是一样。 所以 就同一篇的东西，但是我们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篇名一样、可是内容却完全不一样、那么因为我们说是战国时期当时里面书写的这个材料，跟那个东晋时候呢出现的东西，它的价值，它的真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我们现在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就知道、这些尚书，这些所谓的古文尚书篇章，它的原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证伪了这些所谓的东晋来出现的这个古文尚书， 确实是不是真的东晋的那块、 对， 就是说第八集里头有一篇叫赦命， 对， 是吧？他就是证明了这个东晋之后的那套尚书里头有一篇文章叫窘命，是伪古文， 是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对，不是说尚书全部是假的。 对对对，它其中某一篇 就是某一就是东晋以后出现的那些， 明白 了，那个原来的28篇不是假的、 那据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是假的，历史上没有这回事。 对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们从中学学历史的话都学过的啊。但这个故事本身它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前人已经指出了，就为什么呢？就说这种烽火的制度啊，就这个烽燧制度啊，这个它实际上是战国以后，主要在秦汉时期，它才这个慢慢这个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一个制度。那么在西周的末年的时候，那个是不可能有这种烽火制度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个烽火戏诸侯。这个情况出现 哦，那在这个清华姐的研究当中，其实文章里头也有所体现吗？ 这个清华姐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对历史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价值之一吧，就是关于这个西周是怎么灭亡的。这个西周怎么灭亡呢？那么现在我们看了清华姐之后，已经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梳理的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当年周幽王、他娶了一个妻子，就一个妻子来自申国啊，申请的申，那个申国叫西申啊，东西南北叫西申啊，西申这个国家，西申这个国家虽然具体的位置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应该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戎人啊，就是犬戎嘛。跟他是挨得很近的，那么所以他这个周幽王他的王后是来自于这西申国啊，那么他给他这个西申的王后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他的名字叫宜臼啊，太子宜臼啊，这个是宜臼。那么后来呢，这个周幽王呢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来自于包国啊，这就是包氏。包氏也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伯庞啊，伯庞是另外一个儿子。那么因为包氏受到这周幽王的宠爱，所以周幽王呢后来在包氏的在鼓动之下呢，就把原来的太子给废了。废以后呢，太子呢后来就逃跑了，怕有危险，后来就跑到他的那个舅舅家去了，就到西申国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朝廷里头就是这个周幽王和他那个包氏的儿子在朝廷里头。那么后来周幽王一想呢，不对呀，这个万一这个他死了以后，这个要这个太子那个废掉的太子再回来跟他的这个跟包氏的儿子要争夺王位怎么办？所以觉得还是不妥当，所以呢为了。这个斩草除根啊，他是带领军队去攻打这个西申国，要求这西申把那个原来的废掉的太子 给交出来 啊，交出来。结果呢，当然那个西申国因为这个太子他的外甥啊，他当然不肯交，这样双方就打起来了。打起来后，因为那个西申国他不是这个周王室的军队的这个。对手了，那么这样的话情况就非常危急啊。那么这个西申国当时还有一个盟国叫这个曾国啊，就曾经的曾，当时独立国家叫曾国啊，曾国。这个曾国呢，那一看这情况很危急，结果呢他就想去援救啊，可他自己力量也不足以这个打败这个西周的这个军队啊，那怎么办？他就去找这个犬戎啊，找那个戎人来帮忙。结果这个后来是这个戎人和西申国和这个曾国三股力量一起。打这个周王的军队，结果就把周幽王和那个伯庞，就包氏的儿子， 就灭了， 给杀了。 哦， 这个周朝是这么灭亡的。这个在自始至终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烽火戏诸侯 的故事，对。

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七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天晴气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预计未来三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 清华简背后的文明密码，四书五经是四书五经的合称，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四书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因为他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子、子思，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其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史称《诗经》。《尚书》亦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所以又称书经。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论语不是五经之一，而是四书之一。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清华简近期发布的第八集，证明哪一部儒家经典篇目内容有错误呢？ A 尚书，B 孟子， C 易经。 哎，不属于五经的是 C 论语。黄老大答对啦，一一鸿生还有连邓经、田庚等等，有一部分朋友会猜是 B 哈，我看也有猜 A 的。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哪一部儒家经典中在清华简新近发布的第八集中证明它的内容有误，尚书、孟子还是易经呢？其实刚才刘教授也说到了，朋友们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刘国忠教授，带我们一起揭开清华简背后的文化密码。刚才您给我们说到了这个清华简真的是能证明很多有的是大家不清楚的事情，有的是已经认为已大家就习以为常，就觉得可能没问题的，像什么烽火戏诸侯这样的事情竟然也不是真的。我们还想了解到底这个清华简当中还有哪些内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是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历史有关的呢，人或者是事情它能证明的呢？ 好的，这个清华简里头，因为它都是这个这些文献已经翻2000多年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所以呢里头的很多记载呢，过去我们从来都不了解的啊。那么这个所以这批材料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过去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或者有些过去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答案了。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秦啊，大家都知道秦始皇这个统一中国，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是。 但是那个秦人是来自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就是比较有这个过去大家就觉得很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秦呢这个崛起于西北地区啊，最早在甘肃那一带那个这个发展起来的，然后后来从甘肃呢一步一步的往东推进，到最后呢这个统一六国的啊，但是他的祖先是不是一直就在西北生活，这一点是过去这个大家有争议的。看史记里头对这个问题呢，他讲得很含糊，好像说好像看上去呢又好像来自东方又来自西方。为什么说可能是来自东方呢？因为这个秦人是嬴姓，这嬴姓的这个他的主要的居住地啊就在今天山东那一带，但是只有这个秦朝这个嬴姓他在西北地区，所以大家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 就姓这个嬴， 对 对，嬴这个姓哈， 对，嬴这个姓主要在分布在山东还有这个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这一带地方的，主要是在特别在山东地区啊，主要是这个嬴姓的 嬴政的嬴， 对对对， 但是呢，那个只有这个秦的这个银线在那边去，所以他就可能跟山东有关系，但是说不清楚。那么清华简发现以后，那么正好有这个相关的记载呢，就在我们清华简里头就找到了这个依据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啊，这个秦人呢，他确实是来自于山东的。 是吗？ 对，就在 清华简上写着呢。 对，为什么会从山东跑到西北地区呢？它是有个故事的，就是说在这个西周啊，西周建国以后啊，就这个周王灭商以后啊，这个山东那一带就当时是主要银杏在丰南那一块的。那么在周王这个去世之后呢，当时发生所谓的山间之乱啊，就是当时的这个纣王的这个儿子武庚啊，联合一些其他的人物啊，就起来发动叛乱，就当时称为山间之乱。在山间之乱的时候呢，那个当时这个周公啊，就带兵去平定这山间之乱，然后呢，接着呢又继续出兵到山东，把山东也平定了。平定之后，因为当时这个很多的嬴姓的这个人，他是支持那个商朝的啊，所以他们都参加了叛乱。那么这个叛乱被平定之后呢，怎么来处置这些嬴姓的人，就摆在了这个周公他们面前。所以后来周公和那个周成王呢，后来就决定把这些参与叛乱的这些一些嬴姓的这贵族和他们的这个亲属呢，就强行的迁移到这个西北地区， 流放到那儿了。 对，实际上就是流放、流放到了西北。到今天那个我们看，按照这个清华简的记载，他流放地点呢就在我们今天那个甘肃省的甘谷县那一带。那个地方有个山叫朱雨山。那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去看过，后来跟那个就离天水很近的，就那块地方呢，那就是秦人啊，这个最早到这个大西北地区啊，最早的居住点。后来呢，这个秦人又以这个地方为这个据点嘛，那么逐步的扩张啊，那么后来呢，最后呢，这个就成为诸侯国之后，再一步一步的再往东发展，再来统一全国的，这样就把、我们就把这个秦和山东的关系就会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对。 哎呀，这个真的是研究这个清华简能搞清楚很多哈，我们以前弄不清楚的事情。 是， 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你靠什么猜呢？你这个人家有这板上钉钉写的字儿，最能够搞清楚了。 如果没有这个记载，我们永远不敢说死这个秦人跟山东有什么关系，因为觉得太遥远了。这个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两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关系呢？现在就知道，所以后来秦人他的这个文化习俗里头，实际上保留了很多山东那的地方的一些特色，就跟这有关系的。 十年期间，清华简出了八集了，仅仅是第八集其实就已经给带来很多新的认识，那么前七集还有很多这种新的这个 太多了 哈，都今天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讲了。而且我刚才特别感慨，就您说就是每一集实际上就研究了100多篇竹简，现在八集也就是研究了900篇，有2500篇的，这得研究得几十年呀。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说2500枚的简，但是那个有的可以拼接在一起，拼在一起大概总数呢大概在1800枚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到这第八节差不多出了一半了， 才一半啊， 对， 这已经10年了， 对，而且这我们估计再过10年左右能够把它全部整理完啊，公布。但是公布以后，研究工作是长期的，因为这些清华简的这些文献整理公布以后，它就是新的经典。我们知道像《尚书》《诗经》这些经典，它是长期永久可以研究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学者还在不断的研究，那么以后的清华简也跟这些经典一样，它是我们可以后人不断的研究啊。它的这个价值需要我们的子孙后代这长期的研究才能够阐释出来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 哇，也就是说每一集公布的这些清华简实际上也并不是把里头所有的东西都研究清楚了，是吧？ 那差得远呢。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很多的简上的字，我们还没有完全能识读出来。那么有些简的这个编排顺序对不对，现在我们也还不能确定。那里头的那个内容是怎么一个意思，还得再进一步的研究。那么特别是里头的它所蕴含的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信息，我们现在并没有能够完全解读。所以在这种经典，它的研究是长期的，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长久的做这个研究。 所以这一级一级的清华简，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发表，它的研究成果是把这些简都 公诸于众， 对， 大家可以 看，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公诸于众，然后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尝试，大家我们的尝试对不对，哦，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嗯，可以反对啊，是这样的一个 过程。已经很多精彩的，我了解到其实还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碰撞，其实在你们这里面也有很多体现， 有很多的，我们这个第八集整理报告里头有很多，就刚才说的有一篇跟尚书有关， 嗯， 其他七篇啊，嗯，都是一些思想家跟一些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 嗯， 跟他们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嗯， 特别有意思的里头呢有很多跟这个说治国理政，啊 哦， 跟这个有关的啊，所以呢这相关的材料公布之后大家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可以了解我们比如说儒家思想的发展，墨家思想的发展等等， 嗯， 因为跟他们关系特别密切，但有的很多东西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什么墨子说我没说过，清华简上说了我没说过，哎呀真的是清华简听起来这么高大上的文物，原来也和我们知道的历史这么贴切，所以呢才有很多人发出了让冷门学科不冷门这样的这个感叹。 是， 那么您作为研究清华简的专家，您觉得未来大家会看到更多关于清华简的科普吗？ 我们希望这样的，因为这个简本身的研究啊，它虽然一开头呢可能是专家的这个介入，因为首先要解决文字训诂啊，还有这个编联这些问题。那么解决之后呢，那么它有一个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呢，那个，普及开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啊，能够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能够知道它的价值所在。这个是我们非常想的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 嗯， 因为这个这些的历史的知识啊，必须能够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才能够实现它的最终的价值。 对清华简的研究真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隧道，历史的谜题终于被慢慢解开，文明的脉络得以重现，原来古人的智慧依旧生动，古人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我们也期待清华简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也感谢刘国中教授您和您的同事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所做的工作，这个要甘于寂寞的哈，辛苦了，谢谢你们， 哎，谢谢， 嗯， 谢谢听众朋友。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清华简背后的文明密码，清华简近期发布的第八集共包括竹简107枚，简文8篇，主要包括书类和子类2类文献，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异集，其中舍命一篇为西周册命文书，据推测应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囧命的真正古文原本，证明今本尚书中的囧命是伪古文，而邦家之政、邦家储位、治邦之道等7篇简文记录了古人的治国理政思想。清华简中的舍命简文中，寿王册命的人物叫舍，根据书序记载，该篇是周穆王命伯囧为太仆时所作，史记周本纪更认为是周穆王即位初年所作，而根据简文中揭示舍与当时王的身份的线索内容，研究人员推测舍应为翼王太子，篇中的周天子则是孝王毕方，该文记载了周天子命伯舍出纳王言，掌管刑狱，教育伯舍当遵行王教，康惠小民的命词。舍命文辞古奥，内涵丰富，体例典雅，与传世的古文囧命内容毫无相同之处，应当是汉代所谓的囧命的真正古文原本，而传世古文囧命不仅篇名讹误，而且内容也是假冒的。清华简又一次发现了失传的古文尚书一篇，为古文尚书政委再添一例。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清华简第八集政委尚书中的一篇，您答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最后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也要结束了，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郭守敬成就元大都水利，贯通京杭大运河，他的故事您知道吗？日前郭守敬纪念馆以全新的面貌向公众开放，基本陈列展开了郭守敬成就的生动画卷，画卷中的每一笔都在致敬先贤，努力传达着中国天文水利的科学知识，都在用心诠释大运河所承载的中华传统。博物馆有范儿逛，带大家逛逛郭守敬纪念馆，了解这位低调的科学家。 节目是预售，是大家催出来的预售。 没错，红枣没上市，要的人太多了，所以啊，我们今天先说好啊，只接受预定，不接受集单。 哎， 因为呢，我们要做的是今年最新的红枣，不做陈枣。 是的，全省各地的朋友们，2017年新疆阿克苏的新枣，您要是等着元旦过年回家带红枣送人的，或者呢是这个季节自己家煮稀饭、打豆浆、煨汤、做点心、包包子，想要吃上今年才下枝头就到舌头的新鲜红枣，那么先记好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一部预定电话。 没错没错，那阿克苏枣呢，品质是没话说，价格嘛，你自己去买当然是比较贵的。我们想购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团购商，集结众人的力量，从厂家直接发货，所以呢，货源正宗，价格还是直通价。 是， 今年我们更是简化了包装，今天是直接199元一箱5斤装的， 哎， 划算到每斤只要39.8元。 是的， 所以啊，每一位听众朋友最多订购2组，热线此刻就开通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大家听到赶紧来下订单，可以问一问家人朋友，因为确实预售的优惠错过了，那真的是很遗憾了。40071061084007106108。好，热线才开通，手机尾号0177的朋友就订购了2组，说呢去年前年都买过我们家的阿克苏枣，爸爸都说啊是吃过的红枣当中最好吃的，今年说到现在才等到。 哎，好货不怕等，今年的枣呢，由于产量、由于运输、天气等等的原因是比较迟到，但是呢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所以说呢，爱吃红枣的朋友一直支持阿克苏红枣的